望都早已经灭绝，我和你要离别，离别。

不了归，组织被安排的方位，想尝试去突围，又落在命运的支配。曾经以为 忧愁